我想那是你。

to have you here. So the oceans roar high. It's like a mystic and timeless love that we share without distance. Our fortress of purity will never be

全都给了，我都舍得，除了让你知道我心如刀割。

下雪的冬季，耳边又传来阵阵催促的声音，我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。过去的记忆是我沉重的行李，无言带走却也怕分离与重逢的交集地，再见说得如此轻易，或许我们的心中仍然残存着期许，而爱情即将随着隆隆的引擎声消失。 千九百，就千九百。